南沿岸，该区东风将会增强。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48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47点，跌296点，总成交金额85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4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3蚊，跌3蚊；阿里巴巴80.85，跌2.2；美团164.9，跌2.6；盈富基金18.81，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62.76，跌6.6；友邦保险69.6，跌1.7；港交所281蚊，跌8.2；中国平安42蚊，跌7.5；比亚迪股份215蚊，跌2.2；汇丰控股45.7，跌1.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8.889，瑞士法郎8.071，澳元5.222，加元5.841，新西兰元4.612，欧元7.7536。每百日元对港元5.5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153点，跌159点。港金报156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70.19美元，卖出16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ud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啦，近住黄大仙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咗啦，但系车龙仲系几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有大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较早时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而家仍然是全线封闭的，沿住青葵公路的车辆是不能够驶入连翔道去尖沙咀，一带是挤塞。巴士路线41号 A 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都要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近港安医院回旋处是车多，龙尾过了利安阁。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必加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2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像你曾同母腹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望，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渡过夜寒。 我们与上方来着远望，都前往是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路在海港，同聚焦于前方，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的运动员版。 9月22日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啊， 犀利！咁啊，嚟到5:18啦，已经话 劲啊！哇，我哋预告啊，今日我哋嘉宾有黎启峰啊， 系 介绍佢嘅新派台作品弃养嘅，咁啊都系一个宠物主题啦， 冇错， 两首歌都系。 其实好心酸嘅，因为即系一阵间关于首歌嘅内容咧，就转头6:00大家会听到啦，即系亦都会知道哦，原来呢首歌背后有一个好写实嘅古仔啦，即系到底黎启峰佢点样去得到一个咁样嘅灵感咧？咁转头6:00会听到，但系其实咧一讲呢啲弃养啊或者一啲领养啊咁样嘅题材咧，我就成日都觉得好心酸嘅，因为成日即系有一个人系即系养开猫咧，我而家成日会去 join 嗰啲网上边嗰啲社交媒体咧，有好多嗰啲猫 group 噶，嗰啲猫 咁系咩交流资讯啊？ 系啦，即系入边咩都有嘅，即系可能包括有啲主人话或者只宠物唔舒服啊、病咗啊，大家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即系教一教路咧？咁或者可能纯粹 share 下啲日常啲猫猫好得意嘅相啊咁啦，或者可能见到哦边度边度边一区有只猫走失咗，有冇主人领养啊？ 啊，或者有冇一啲好心嘅義工可以keep 住隻貓先啊，等啲主人嚟揾翻啊，領養翻佢啊咁樣啦。咁咧即係經常喺呢個氣氛渲染底下咧，其實我自己屋企都養咗好多隻貓嘅。 有幾隻啊？而家又 四隻， 四隻 係啦。咁咧呢四隻貓入邊咧，其中有一隻咧係是特別啲嘅，有一隻是冇咗一隻手嘅，因為佢係應該後天啦，即係我哋將佢領養翻嚟嘅時候咧，咁啊嗰個義工就同我哋講，佢就其實應該係後天俾人整到有一隻手係冇咗嘅，即係佢嘅右手，佢嘅右手唔係左手啊，佢嘅左手冇咗個拳頭嘅。佢左手剩翻個前臂咁樣啦，去到咁咧，所以即係生活上好多嘅唔方便啦，同埋佢係好驚人嘅，極度驚人嘅。佢嗰種驚人嘅程度係人行近佢咧，佢就會開始吠人啦，或者係會咬人啦，或者會出爪嘅。 咁都幾多幾多，即係佢都幾多樣嘢會令到佢唔中意。 警覺性係好高噶，咁所以其實係要啲耐性去同佢相處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又會咁咯，即係好老實講，有時呢樣嘢我覺得係 keep 到去訓練自己嘅耐性，點樣去即係就算佢可能係會好長時間都未必會適應到你都好啦，咁但係你都要即係持續咁樣去照顧佢。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呢一年啦，或者呢半年對我嚟講其中一個大嘅課題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我最近喺屋企咧都會有啲好驚心動魄嘅情況會出現嘅，即係例如嗰一種驚心動魄係會無啦啦瞓下覺咧，因為佢平時係唔會出嚟噶嘛，佢驚人啊嘛，所以我哋喺屋企嘅時候咧，佢係唔會出嚟嘅。我哋唔喺屋企嘅時候，佢會出下嚟啦。又或者有時半夜咧，佢會偷偷地趁我哋瞓覺嘅時候出咗嚟啦。跟住例如今朝咁先算啦，今朝都好驚慌嘅嗰個情況係一起身，我聽到唔知八點鐘左右啦，其實差唔多起身翻工噶啦。咁然後就一起身就已經聽到啊，點解有啲聲嘅咧？原來嗰只即係三隻腳嘅貓咧，即係三腳貓啊！真係咁啊，佢就擒到上去冷氣機頂。 我好中意上去嘅。 係啊，跟住好似謝天華咁樣單手擒住一個冷氣機度吊住咧，想跌又唔跌咁樣啦。咁跟住睇到我好驚啦，我驚佢，因為佢三隻腳，佢其實跌落嚟好難支撐得到噶嘛，即係佢未必會落地係落得好順利啲嚟。 你唔知啊，成個冷氣蓋咁樣掹落嚟。係 啦，咁啊驚咁啊喺即刻喺下邊諗住接住佢啦。咁但係恐慌得滯嘅時候咧，個人又唔清醒，啱啱瞓醒。其實我揾個 cushion 接住佢，應該係會好啲嘅。咁我冇咁做啦，打算用雙手去接住佢啦。但我又好驚佢接住我接實佢嘅時候，佢又會即刻搲我同咬我喎。咁咧又好驚慌咁，但係點都要頂硬上噶啦。咁然後最得人驚嗰樣嘢就係咧，都唔可以話得人驚嘅，都已經習慣咗啦。就係我諗住接住佢啦，佢喺個冷氣機頂上邊一路想跌，一路吠我啦。跟住最後， 因為吠即係代表佢好唔中意， 好唔中意。你唔好埋嚟，即係總之好警戒你咁樣。咁啊，即係我準備嚟了噶啦，咁樣啦。 但你又諗住幫佢喎？ 係啦，咁好矛盾。咁但係最後都冇嘅，即係接一接住佢，咁然後佢就射咗個導力咧，佢就自己跳走咗咁樣咯。但係即係而家屋企就會有時會出現呢啲狀況，咁就其實呢段時間係訓練個人嘅情緒智商訓練得好緊要，我覺得。 係啊，因為即係每一個有養寵物嘅人，應該都有佢同嗰啲寵物相處嘅故事啦。即係特別而家都多越嚟越多人會即係識得領養啦，因為有好多流浪寵物啦，唔係就貓狗，好多樣嘢定點都需要即係幫忙啦。咁又有另一個 friend 咧，其實佢都係有領養貓嘅。 嗯。 咁嗰陣時就係喺佢哋好細個嘅時候已經領養翻嚟嘅，大概三個月大，三個月大就領養翻嚟啦。咁係同一胎兩隻咁樣，咁都係呢啲眼緣嚟嘅，真係。我問佢點樣揀，佢都係睇相嗰個貓嘅義工，咁佢哋即係叫做接收咗翻嚟之後咁擺啲相，哇！真係望落去呢兩隻。一 pair 係 好可愛啦，佢好中意啦，咁 係啦，你覺得同佢好似 有一種緣分 connect 到咁咯，係啊，因為你老實講，你最多係第一次領養貓，或者第一次養貓啦，直情你同一胎咧唔止兩隻噶嘛，但偏即係同一胎其實個樣望落去都差唔多啦，即係唔係養開你望啲貓其實都差唔多樣，好似啦。 跟住佢就係呢兩隻特別唔同咁，跟住到而家養咗領養咗翻嚟之後都兩年啦，即係將佢哋由細個即係湊大咁樣啦，犀利啦，真係犀利啊！呢單 點樣犀利法咧？ 佢話前排啊，屋企有飛曱甴。 哇，系啊，因为呢排牛鱼咧，即系打风落雨嘅季节会嘅、 啊， 会有好多呢啲昆虫啊、曱甴啊飞下飞下咁样啊，周屋飞嘅。 因为即系佢讲笑咁讲咧，即系好似人哋养小朋友，养咗你咁大个，终于有用啦、啊。 终于唔系话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啦、 啊。即系之前都系你付出得即系付出照顾佢嗰种啦，咁啊， 你终于得到回报啦、 啊。即系你唔 expect 或者唔需要或者冇从来冇谂过啦，咁但系嗰下讲笑咁讲，哇，都有回报啦， 好安慰啊。 系啊，因为咧嗰屋企出现咗好大只嘅飞曱甴，咁佢全屋嘅人 佢好惊嘅， 惊嘅，屋企人都惊嘅咁。嗰只咧佢话大个手指公咁长，真系好大只咁样啦，会飞嘅咁。 系， 本身见到点样见到咧，就因为见到两只猫。喺个厅嗰度，恶高头望住嗰个天花板，我只眼瞪到劲大，因为佢哋对于一啲即系会喐嘅物体嘅生物咧，好敏感啊！两个坐定定，好似准备玩玩具咁样，咁你就自然跟住佢嘅视线去望下究竟发生咩事啊！就见到天花板有只超巨型嘅曱甴咁，咁啊本身爬下爬下啦，咁啊搵啲嘢扫下扫下，谂住扫到佢门口，咁就等只飞曱甴自己离开啦咁样。跟住点知佢拍翼喎，佢飞曱甴， 哇！即刻尖叫啊！ 听 我 都 冇嗰度， 系啊，已经尖叫啊！你唔知飞去边啦。咁但系咧，个论猫咧又好想玩咁，跟住咧就总之拱下拱下咧， 玩玩具咁样， 拱到只飞曱甴咧去到玄关门口位嗰度啦，咁样，咁诶，咁啊。 都未咩嘅，都未瓜嘅嗰只曱甴。 未啊未啊未啊未啊，因为你掂佢唔到嘛，冇人掂，太高啦，嗰个即系天花板嘅位置。后屘咧咁啊，吹下推下佢就爬下爬下爬咗去呢个玄关位置嗰度啦。跟住咧，你只猫咧就一路跟住佢，好似有个雷达咁啊，直至到一个位就系屋企人就将张台咧推埋去嗰个门口嗰度， 系 即系俾嗰只猫可以上高一级啦。 哦， 系啦，缩短咗个距离啦， 方便捉佢哋啊。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个望住嗰只猫，一二三，一跳一爬，砰就打中咗啦。 哇！ 一下命中率100%， 好犀利， 一嘢打咗落去，佢话仲听到啪一声咁打咗落去噶。 唔系，所以我都话噶，成日都话，即系如果屋企咧，即系咁样讲好衰，可能会俾人闹啊。但系讲笑真系讲笑啫，即系如果真系好怕屋企有嗰啲蚊虫嗰啲朋友仔，真系养只猫系有好多好处。 即系等于旧底啲士多咧，佢真系会养啲猫去捉曱甴、捉老鼠即 系 咁啊。 冇错， 系啊，佢话即系一拍搏咁样咧就打中咗啦。咁样打中咗咧，佢话后屘只嗰只飞曱甴咧就跌咗落地下，就谂住咧沿地下爬走嘅。咁但系你知道啲门嘅设计咧，道门下面佢有个类似云石嘅位咧顶。住个就系唔俾啲生物喺出边入嚟啦，所以亦都出唔到去啦。咁于是乎嗰只曱甴出唔到去就翻转头，一翻转头咧，佢啲猫就揿住佢。 哇！ 然后好叻， 好似进击的巨人咁啊！ 超劲，超劲！但系佢一路咧，佢话形容嗰只猫嘅眼咧系瞪到劲大，好似有玩具玩咁啊！即系你 佢哋好开心噶， 佢开心噶， 佢哋好开心噶。 系啊，跟住就哇，即系有时呢啲咁嘅小点滴，你真系预计唔到嘅嘢。然之后， 所以其实养猫都有佢幸福嘅地方嘅。假设你如果真系好怕蚊虫嘅朋友仔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嘅。 谁有谁有怜悯，其实未算坏，其实潜力更大，算神圣白劫后再生都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绑绷带，疼痛也好难去解。最少等绷带。

而家嘅佢咧就身处喺外地，亦都见到佢嘅 post 话咧呢只歌喺英国嘅电台都有播放，同埋有做访问添。卓谦儿刘卓谦有佢派台作品《只是近黄昏》。咁啊，继续落嚟呢一班嘅朋友，亦都继续佢哋一个月一首歌嘅 project， 佢哋 cover dog。Summertime 完全非常之啱氣氛。基本上最近呢一堆派台作品咧，我同阿斌都有一个感觉，就话佢哋嗰个气氛个 vibe 好贴近啦。亦都非常之适合咧连住一齐播，特别系喺我哋呢一个时段里边。其实你我不。 has been forwarded to an automatic voice message system. 初中楚乔同埋 Ivy 空嘅作品，叫做《向外世界》。即系啱啱首歌咧，嗰个嘅 vibe 咧就比较 chill 少少，但系同时都系讲紧一种内向嘅人嘅心态嘅谂法系点样样，可能怕丑啲啊。 者先年吴善仪有佢派台作品《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一首充满住少女情怀嘅一首作品嚟嘅，充满住幻想啊，系我哋都冇咗嗰啲。听日今日呢半个钟头，希望你会浸淫咗喺当中嘅氛围。成个礼拜 keep 住都系翻工、翻学、做嘢，起码有半个钟头俾你唞一唞、放松下啦。自己录嘅时候都录到笑出嚟嘅作品，石山家嘅派台作品叫做《Happy Song》。 十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十八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八月号，日语歌曲排行榜系列之八十后流行音乐特辑。 机炮。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啊，成日见到佢上网开 live 噶、哦， 系啊，斌神，唔知呢一段时间佢喺创作啊演出上面有啲咩经历，有啲咩体会咧？所以啊，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啊， 黎启风中转， 我深信佢一定可以转个好运翻嚟嘅。 我哋苏音乐嘅嘉宾咧有黎启峰 Edward 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Edward 黎启峰， 再次见面啦！ 准备咗呢个礼物你啊，行出嚟送俾佢今次呢卷啊， oh. 叫做黎启峰中转， 好有意境啊！呢、這个系、啊、好似嗰啲电影名咁啊， 系啊，飞沙风中转嘅 friend 黎启峰中转啊！ 我觉得我个风字可以食到好多嘢， 可以啊！我哋琴日谂咗劲耐咧，其实有好多配搭噶， 嗰啲诶风雨不改啊，风雨同路啊，系啊，风生水起啊，好多嘅， 风在几时啊咁嗰啲啦， 风生水起嗰啲啊，趁系农历新年嗰啲，我哋就留翻嘅。 O K， 系啊，咁啊呢个黎启峰中转，我哋即系取翻本身嗰句，即系飞沙风中转啊，即系个意思，即系喺呢一个。叫咩？一个风吹当中嘅嗰个叫打滚嘅状态， 即系咩啊？人在风暴中啊！ 系啊，无奈的打转 江湖， 系啊，即系将呢个意思放喺身上就啊，即系呢段时间由上次出咗第一首歌啦，《三生有幸急》急挑选，跟住到而家呢段时间喺叫做乐坛嘅新人嗰个打滚嘅状况系点样样咧？ 我觉得咧，其实呢一年都好奇妙嘅，就系、是、我好似上一次我哋见面都已经系。半年前， 八個月添啦。 咁但我自己唔覺得過咗咁啲時間過得咁快嘅，因為喺當中又會有做創作啦，咁亦都會有啲嚟緊嘅 planning， 我哋而家係做緊啲籌備嘅工作嘅，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啊，原來都已經咁快。上次其實我話啊，好快會出歌，跟住點知快下，而跟住去到九月，而家先真正出歌咁樣咯。 咁但係你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嗰樣嘢，我覺得係因為其中一個原因，通常都係因為多嘢做 ，keep 住做到 充實， 即係其實應該係值得開心，因為 keep 住應該我諗係上次由出歌，跟住中間係咪都好多唔同工作機會，除咗創作之外，又表演，有時見你網上面啲片啊咁嗰啲咧。 我覺得。我嘅工作咧就即系除咗創作之外咧，都我有時都會去下啲live 啊，嗰度 Facebook live 啊唱下，咁我自己喺 IG 亦都會有開個 live 啊咁樣啦，即係每個禮拜都會開咁樣，同大家 update 下我近況啊，同埋即係俾大家可以再了解下我嘅音樂咁樣咯， 係。咁有冇話自己啲 schedule 有時都會定俾自己，即係叫啲時間彈性一啲，即係冇叫做特別 job mark 咗期啦。咁自己要安排有啲時間 spare 係練嘢嘅，或者作嘢嘅，咁或者諗嘢，有冇呢啲咁樣安排嘅？ 我又冇話好 regular 咁樣嘅，但係我個心成日都放創作喺我嘅生活入面，即係好似融入咗我嘅生活咁，即係有時。我會自己喺度諗嘢嘅時候咧，就會啊無啦啦有靈感，咁跟住就啊，不如試下寫下歌啦咁樣。即係我又冇話好 regular， 每一個禮拜一三五一定要做創作啊或者點樣，即係我自己融入咗喺我嘅生活入邊。 係咪因為如果定死咗啲叫做 schedule 有時會太大壓力咧？ 係啊， 係咪嗰種？ 我個人係好驚。schedule 或者交功課呢樣嘢，我諗好多朋友都會有呢、這個有 deadline 要趕啊，或者點咧就會有個心理壓力，我自己好受呢樣嘢影響。 係嗱，咁喺呢半年咧，即係喺做咗咁多樣嘢嘅期間，你覺得最充實到你嘅時間，令你覺得啊呢半年過得最值啊？你係花咗啲時間做邊樣嘢多啲咧？會係 我覺得係。 我反而是跟自己的对话，反而是、嗯、因为其实、譬如我现在今年的歌呢就是都是围绕着宠物啦，我想大家都开始慢慢见到我的形象比较鲜明地出来。咁但係其实我同自己对话或者去沉淀下去諗呢，係可能係課之后更加长远嚟讲俾大家再更加深入认识我嘅内心世界啊、嗯、我嘅歌曲上面嘅风格或者諗法係呢样嘢做得最多啦。因为譬如做今次嘅系列呢就比较 straightforward 简单啲嘅，就係、是、啊宠物就係围绕住边啲嘅主题。但係如果讲我好想表达嘅嘢嘅话呢，我係真係我曾经有几晚我自己同自己真係自己同自己讲嘅、啊、究竟我最想讲嘅嘢係乜嘢呢、 嗯 我有啲乜嘢以前经历过但係可能忽略咗嘅呢，自己勾返出嚟呢，反而嗰啲就係我寫歌嘅灵感咁样。我做得最多就係呢样嘢囉呢排。 咁嗰时又諗起一啲咩，其实发现自己除咗而家宠物系列以外都仲想讲嘅一啲关键字啦，用或者。 我好鍾意，我諗我上次都有讲过我好鍾意小巧嘅歌啦。咁佢哋都系啲心灵鸡汤系列嘅嘢嚟嘅。咁譬如林家谦都系啦。即系佢哋嗰啲歌曲风格啊，或者是他们歌词或者他们想表达的东西都是想安抚行你的内心。那我都是有一个种子萌生在我的心里面，我都想做这样东西的。是没错。 即是希望那个题材上面是人家听到都好像 是、 啊、即是呵呵啊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Okay. 是很需要，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需要这样东西。尤其是困在这里太久呢、又想去旅游去不到即是都要少少这些这样的缓冲的。 很多时候呢即是如果要去呵人家呢，就是哄回来安抚回人家呢，需要必先一件事，就是要安抚了自己先的其实都。嗯、但是有没有说过去这段时间自己都即係你頭先都話啦，即係要同自己對話。有冇話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層面上啊，心靈上都令自己啊個人再好似 calm down 啲啦，可以再冷靜啲去處理所有問題啦，或者定還是其實一路自己嘅心態其實都非常之平穩咁樣。 心態上面，我覺得有高低起跌嘅時候嘅，即係有時候會即係迷茫咗啊，或者点样咁、嗯、但係我觉得我做得最多嘅就係听歌囉。 嗯， 係啊，或者头先讲过嘅歌手嘅歌，我即係Terence 嘅歌我係都会经常去听啦，因为佢尤其是佢嘅歌同埋佢嘅歌声都可以帮助到。咁我就啊激发到我都想做一样咁样嘅嘢啦，即係睇我嘅歌曲入面。 突然慢慢一个人跟住喺度谂呢啲嘢，听一人之境都几咩？ 都几一人之境啊！ 都几一人之境啊！ 听下个人沉咗落去咁样， 跟住唯有听下特伦斯冇牛仙境先有翻 嘅，即系要有个 balance 咁样啦。咁所以喺呢段时间，即系应该我估你除咗不停咁样同自己去对话啦，应该都会自己闲时就即系写下一啲唔同嘅 demo 啊，去作下睇下边啲曲比较好啲，系咪都系？会系即系自己去谂咗一个方向，系啊，今年即系除咗以主题以外啦，可能音乐类型上都已经安排好啊，今个年度我玩嘅嘢都会比较近系咁样啦，咁样。 我谂系嘅，即系今年嘅嘢比较 ballad 啲嘅，即系旋律行先嘅好多，因为我尤其是我啱啱出嘅呢首弃养呢首歌咧。即系我谂嘅时候咧，我就系有少少Christopher Chart 嘅 feel 嘅、嗯，就 系 好密嘅啲字，好密滴晒入去。但系我系嗰排写嘅时候系好想做到呢样嘢就啊，我啲歌词好密喺入边。咁所以我都比较今年可能真系 focus 咗喺 ballad 度咯。咁其实我都好想玩啲比较jazz 啲嘅 neo soul 啲嘅嘢啊，透过。淨係純音樂嘅過渡，可能得幾粒字咁樣、嗯，可能都想玩一下呢啲嘢嘅，不過就比較厚啲嘅嘢。 其實 Jazz New Soul 呢一樣嘢係自己本身因為都中意聽，係嘛？ 都中意啊，同埋有時買到個琴咧，彈嗰啲Jazz chord 咧，我就覺得哇～ 好正啊咁樣嘅感覺， 即係自己會可以自嗨，突然自嗨十分鐘嗰啲嘢， 係啊， 容易啊，葉師傅你都應該苦練咗好耐啲 jazz call， 唔容易喎呢一個，係咪因為都有自己喜歡一啲可能 jazz 啊或者 new soul 嘅 artist 啊咁樣嗰啲，所以有時聽。自己去玩嘅時候都會想試一下咁咧。 我諗我玩呢方面嘅音樂嘅開頭咧，就係我好想進喺我嘅琴技嗰度進步啦。咁我就喺 YouTube 嗰度 search 一啲 tutorial 啦。跟住我就有一個人都教得好好嘅外國嘅一個 YouTuber。咁我就跟住佢去練啦，練完之後，跟住就自己喺度 improvise 去玩嘅時候咧，我就會喺從中就覺得哇呢啲。嗰啲裝飾音真係好靚，好好聽，我自己好中意啦，咁越嚟越中意。咁但係你話artist 方面咧，我又真係冇乜一個固定去聽咁樣，係、啊。 但睇嗰啲教學片，跟住去學呢一種可能彈法，精進自己琴技啦。咁、我哋成日都會聽即係 jazz 咁樣，其實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元素即係即興嗰一樣嘢。咁但係喺即興前成日就係其實要儲咗好多嘢先有得即興啦。 係。 咁其實練嘅話會有啲咩嘢去練咧？即係關於可能 jazz 或者 new soul 呢類嘅鋼琴上面。 我咧就我都同大家分享過我嘅琴技咧，就係、是、首先係我自學噶啦，咁亦都係嗰啲 B B 班嗰啲咁樣對我自己嚟講，咁我就首先係練咗個 chord progression 先嘅，咁我成日都記住二五一二五一咁樣記咗先，咁樣啦，跟住之後就會加啲十一啊十三音啊落去啦，咁就令到件事jazzy 啲啊咁樣啦，咁至於你話要做即興嗰部分，我係未得嘅，暫時 係自己唔自己玩下咯， 係啊，係啊， 係咪其中一個終極目標就係第時可以出 show 唱自己嘅作品嘅時候，中間突然間就加插啲好 jazz 嘅即興部分落去 都正喎、啊！ 等我等大家哇喺哇下先，哇下先， 其實係正嘅，我覺得係啊，係同埋我某啲。我都會鍾意啲古典嘅樂曲嘅、即係我都會我最近都彈緊呢個即興幻想曲練下咁樣，因為我有朋友同我一齊 jam 咁樣嘅，係啊，咁所以你話開 show 嘅時候加插呢個環節，我都係期待我可以做到， 係咯，苦練咗咁耐冇理由嘥咗佢啊，冇理由 功夫， 冇理由得自知啊嘛，係咪？咁但係喺即係叫創作方面，有冇得都即係分享多少你自己嘅創作習慣？即係頭先話融入咗生活啦。咁就假設我有個靈感到或者有一個諗法 pop up 咗之後，跟住你通常即係實際操作會點樣去叫做可能留起一個諗法啊，寫一個 demo 咁樣咧？ 我最近用一个方法咧，就系、是、我谂一句说话或者一个 keyword 咁样，咁我就用嗰、那个keyword 咧去譬如有时弹住啲 chord 啊， 系， 跟住同埋突然间可能弹下吉他啊，突然间想落个例如C key 咁落个 A7 咁样，佢有啲喺chord progression 上面嘅。即係突破啦，唔同啦，咁樣 轉咁樣， 係啦，咁我就用呢個咁樣嘅模式咯，即係 keyword 一個句子，跟住加我 chord 咁樣去作咯。咁有時如果喺街嗰度咧，我又會我最近中意攞本簿出嚟寫嘢嘅，係啦，咁。因為自己同自己對話有時候會記憶力有啲差啦，咁我就會寫低，係咁同埋我最近都中意坐 cafe， 中意啲冇播音樂嘅 cafe 啦，即係好少話好難揾到， 好難揾到， 跟住就會喺度喺本簿度 mark 低啊，跟住有時咧就會攞個電話即刻一個好快嘅voice note 咁樣記低嗰個旋律咁樣，跟住之後翻嚟再砌咯。 系，咁所以其实储埋，而家应该都唔少噶啦。即系当然真系用，可能有好多考量啦。但系其实个 library 本身应该好多。 系咪？都唔少嘅，但系都唔系话好多，都有喺度嘅，都有嘅。 系，咁所以嗰啲就当你真系来拍板要再做一首歌时，就会尝试喺自己个 library 度就开始揾下物色咁样。 冇错冇错。 但系呢啲即系自己收埋个 library 入边嘅 demo， 即系除咗自己知之外，会唔会其实间唔中都即系同一啲合作开嘅音乐人会分享一下啊？喂，嚟紧即系呢一扎，你觉得有冇得谂，有冇得搞咁样，即系都会开始倾啊咁样。 咁我你頭先講呢個討論音樂呢樣都好想嘅，但係唔知點解咧，我都係比較獨家村少少，暫時喺呢個階段，即係好比較少啲同 音樂人，即係最多都係錄音嘅時候可以同監製傾下偈咁樣，係、 嗯、 所以我都好期待，可以快啲脱離呢個獨家村。 你會期望傾啲咩偈咧？即係你當我哋兩個就係新認識，叫嘅即係聽下音樂咁樣，你會期望有啲咩討論？ 其實我好想知道大家嗰、那個。好似你頭先咁問我咧，我哋分享我嘅創作嘅模式，我都好想知道人哋係點樣做咯。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有呢個諗法，透過了解人哋點樣，我去即係喺我自己嗰個模式，不如加少人哋嘅嘢落去啊，去 jam 下啲新嘅火花出嚟。我係想反而係透過傾偈想傾呢類型嘅嘢咯。 你會唔會係都係俾有啲外來嘅嘢刺激到，突然就通咗啊？有啲嘢想寫啦，定還是你係要啲絕對寧靜，坐喺即係好似學你話齋喺極度獨家村喺自己間房度靜到一粒聲聽唔到先寫到嘢？ 我嗰款獨家村咧係我自己屈埋自己啦，但係咧喺空間嚟講，我同你差唔多嘅，因為我覺得創作嘅人咧都係坐唔係好坐得定嘅，我自己覺得。咁同埋你話行條街咧，真係會有時真係會有啲嘢 inspire 到我嘅，望到某啲嘢啊，某啲顏色啊，有啲嘢喐下咧，咁我會順暢啲嘅件事。 係有時攞住要諗嘅嗰樣嘢，就去條街度行啦，就同自己講諗唔到個答案就唔翻屋企啦咁啊， 為我翻屋企啊，可以去到幾盡啊，即刻諗到啦。 失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如地，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期，若太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痛心，抵消伤悲此重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走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缘机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讲终点的那段有明算，你学会大叫弹跳有笑未觉倦了，转眼间分离，用你力气换我士气，又再惦记幻化山巅低谷的福气价不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走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缘机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假使你要讲终点的那段有明算，再没你再叫着谁用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带点优美，今生太快只好转世来出戏，难保这一生能避免经历到。

开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Evelyn 启峰喺度啦。咁有你嘅新嘅派来作品《气扬》嘅，咁我同阿斌咧都会先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嘅。 O K， 咁啊，我估一估个主题先啦，因为上次即系三生有幸级挑选，咁啊都系讲一个即系主人同埋宠物之间嘅关系。咁我估今次即系点解会用气扬呢个主题？即系一嚟我谂系即系其实已经 plan 好咗，可能好几首歌都系用一个宠物嘅主题去做去做歌词嘅部分，同时间其实我觉得可能系都有一啲嘅乐迷 feedback 过，可能听完上一首好感动，咁然后都有 suggest 过你唔同嘅一啲题材话俾你听啊，不如宠物同主人其中有啲咩关系系大家都好想听到其中一样嘢，我谂就系弃养，咁所以今次决定用弃养嘅题材，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系。在上次首歌攞翻嚟嘅一啲聲音，或者攞翻嚟一啲體驗，去出咗嚟咁樣嘅。 嗯，我估埋你再揭曉。 好、okay. ， 咁我同阿斌個類似，但我想估嘅係嗰個演繹或者表達嘅方法。因為上次三生有幸級挑選，即係雖然都會講寵物，但係我記得你都有講過，其實都可以即係 generalize 係其他嘅關係都得噶嘛。但係今次棄養咧，就真係好直接地擺到明係講。寵物同埋直情係會有埋一啲 keywords 會講嗰啲毛囊蟲啊等等嗰啲字眼，咁、就變咗係好直接同埋真係擺曬出嚟。咁我就覺得會唔會係因為既然上次做咗，即係可能 feedback 幾好啦，同埋既然大家都知道我係講寵物，咁點解我唔盡情地直接啲講啦？即係唔需要再要借喻啊，定係點咧？我就直直接接完完整整就講關於真係寵物同人嘅關係啦、我覺得呢個係嗰個表達上面嘅選擇，我覺得係因為咁樣樣咯。好啦。交俾你做词啦。 我觉得我嘅乐迷们咧都对我好好啊，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我出咗首歌啦，咁、跟住佢哋，你讲得好啱，即系佢 feedback 非常之好啦，即系大家都会话好多谢我去做呢个创作啊，咁当然我都多谢公司去 support 我做呢件事，咁所以feedback 好，咁亦都令到我哋有动力去做呢个第二部曲。咁至于你头先话去 focus 喺弃养呢个咧，其实我哋即系我同公司倾过，都系好想喺呢一个社会入边去即系做一啲发声嘅工作啦。咁、尤其是我哋想 focus 喺有宠物呢一个咁样嘅主题，因为其实。弃养呢件事，其实我呢首歌叫弃养，但其实系叫人哋唔好弃养咁样。咁、但系点解会调翻转去咁样做？因为真系用一个真实嘅狗狗嘅案例，咁跟住写咗呢一段嘅歌词，亦都好直白咁讲咗啲 keyword、其实因为我都真系嘅，唔系写呢首歌，我都唔会知道嗰啲字眼。即系牛逼啊、毛囊虫啊，真系比较坦露嘅去讲呢啲嘅歌词， 好直接咁样。 系咁至于由呢个三生有幸级挑选转咗嚟弃养嘅时候，其实我哋一开始嘅谂法都系想 focus 喺宠物，只不过因为第一首歌咧，我哋有个悲伤嘅感觉，我想即系。再延伸落去講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係好啱好多人聽。咁呢首歌我都係覺得係啱好多人聽，因為呢個 message 係好需要大家都知道，有啲人知道但係可能唔係切身處地咁了解啦，咁所以透過 MV 啊，透過歌詞啊，同埋我演繹啊所有嘢啦，咁我都想真係講呢個 message 帶俾大家咁樣。 嗱頭先講到即係喺棄養呢首作品嘅背後，其實真係有一個真實狗狗嘅 case 去做一個嘅背景故仔啦咁樣。其實有冇話最初喺邊度揾呢個嘅故事翻嚟咁樣樣嘅？ 喺我諗二三月嘅時候咧，我就去咗一個慈善嘅團體啦，咁係一個狗場嚟嘅，咁就係呢、這個沙律貓狗之家啦。咁阿沙律貓咧就其實救咗好多貓貓狗狗啊。咁其實除咗貓狗之外，佢亦都有救埋啲牛喺度嘅。咁其實呢一隻狗狗啦，咁佢叫旺旺啦，即係呢個我哋棄養呢個故事係寫一隻狗狗叫旺旺。 係 咁呢一隻狗狗咧，都係由沙律貓去。救翻嚟嘅，咁所以去探过狗场几次，咁了解咗好多咁样嘅咁惨嘅个案咧，我哋都即系去 即係令到我 inspire 咗啦，咁去用一隻狗狗嘅故仔去寫翻出嚟咯。咁、今次填詞咧都係邀請咗曾經見證住呢件事發生嘅一啲義工去寫出嚟嘅。 哦， 係啦。咁所以就比較導入啲啦，嗰啲歌詞， 啊啊啊、即係嗰啲嘢寫得好仔細咁樣喎。咁、但係即係瞭解咗個故事喎。咁因為今次作曲都係由你自己去負責啦。咁係即係瞭解咗個故仔，跟住我就攞住嗰種感覺翻去寫啊，定係點樣嘅嗰陣時？ 呢首歌咧，我嘅印象之中係有一日去哼一個好。我自己覺得是比較悲慘啲嘅旋律嚟嘅，而我點講咧，算唔算係度身訂造呢？其實因為我哋大家去傾個 demo 嘅時候，一攞出嚟咧，大家都覺得呢個係好啱呢首歌咯。因為個故事性係可以由嗰啲字咁密咧，去帶到嗰個感覺出嚟，我覺得係、 即係啱啱你講嗰種，即係好密集嘅，就可以擺到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內容可以放得落去，有空間做， 係冇錯。 同埋我覺得呢類型嘅作品有一個難嘅位置，就係喺演繹上啊。即係因為可能我哋普通平時聽嘅一啲 ballad 都係愛情嘅主題咧，咁你好容易代入到，因為係好人性化嘅嘢嘛。即係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會經歷過，或者聽朋友講過啦。咁但係棄養呢一首作品，你係真係完完全全用一個寵物或者一個流浪動物嘅主觀角度去出發去寫嘅時候，你變相演繹嘅時候，你好難將自己代入去嗰個角色啊，點嗰、那個心情係點咧？要有幾悲傷咧？去錄嘅時候嗰、那個心理準備係要點樣？會唔會喺呢個方面自己都有諗過啊？其實都棘棘地嘅喎，唔係咁容易嘅喎。 其实是切身处地经历过棘棘地呢样嘢，因为录嘅时候，咁我今次监制就揾咗阿 Rubber Band 嘅阿伟啦。咁其实我哋去讨论啊，或者我录音嘅时候经历过嘅嘢就是啊，好似硬系都争少少，即系因为始终我今次咧，其实无论喺歌曲嘅歌词啦，无论喺 MV 咧，其实我。都是飾演緊只狗狗嘅， 係啊係啊， 咁所以真係要我代入佢嘅感覺咧，係花咗少少時間啊，即係有啲演戲嘅感覺啦，角色扮演嘅感覺啦， 想像 係真係嗰個想像空間要好大，因為唱每一個歌詞嘅時候，我都要幻想就係我係。見到嗰啲場景，我經歷緊嗰樣嘢，嗰個心痛，同埋同個主人講我嘅世界只有你嗰種感覺咯，所以都係用咗一段時間，因為我哋都錄咗三日好似，咁所以都用咗少少時間去代入呢樣嘢， 係咁啊，監製阿偉咁從旁咁點樣同你一齊去經歷啱啱講嘅嗰個難度嗰、那個挑戰？ 我。其实我觉得阿伟非常之好具鼓励性，即系佢成日都呢、这个几好啊咁样，好鼓励我，因为我自己就有时譬如我觉得棘棘地嘅地方，我又会有啲冇乜信心咁样，咁佢嘅说话就好鼓励到我，咁但系即系我都 feel 到系大家想试下我俾唔俾到多啲，俾唔俾到多啲出嚟。跟住再去試下揀下唔同 tick 啊咁樣咯，係啊，咁所以我哋嘅討論就即係可以再 jam 啲新嘅火花，令到而家有呢一個成品出嚟咁樣。 係，咁今次揾到佢做監製，冇話呢個緣分係點樣樣結下，可以邀請到佢幫你一齊玩呢首歌咧。 我其實咧，我上一首歌就係揾 Y 小做啦。咁今次咧就揾阿伟，其实我觉得系真系要好靠我公司嘅团队帮我去 line up 呢样嘢，系啊，咁因为本身我自己虽然系 busking 出身啦，但系我自己因为我个独家村嘅性格，我都唔系识到好多好多人，咁所以都好多谢公司可以帮我做到呢样嘢，同埋今次我嘅编曲咧都系一个我都好想合作嘅。人啦，就係許創基，係啊，同埋啊 Emin Zhang， 雖然佢哋兩個我都冇真正見過面啦，咁即係隔空透過音樂去connect 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呢個主題，都係一啲即係佢有啲 傷感得嚟咧，佢又味道係真係深淵嗰只嘅，但係亦都會有少少絕望啊，但係又有少少希望，好好奇怪嘅一個 chemistry 喺度，咁所以我好中意佢哋嘅編曲咯。 係啊，咁、其實因為冇機會見到佢哋，但係有冇機會可能 message 對話，即係講下，定係完全都未必今次有機會。 我期待下次有機會，今次未有機會。 咁啊，即係收到佢哋嗰個編曲，哇！我自己寫嘅曲交到佢哋手上之後，變成咗而家個效果，你自己係有冇都幾 surprise？ 哦，原來可以有種咁嘅玩法嘅。 其实我自己咧，我嘅编曲能力系好低，所以咧人哋一抌抌过嚟咧， 就正， 同埋加上佢哋嘅专业度咧，我就觉得哇，简直系 100% match。因为咧，其实开头呢首歌嘅时候，佢有少少好似雪花定唔知有啲 pixel 嘅感觉嘅听落。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哇好 match， 虽然嗰个位置好似好静，冇乜配乐嘅感觉，但係又会有啲特别嘅 FX 啊，令到你听落嘅时候可以入到嗰个场景咁样。 有冇諗过自己慢慢连編曲都涉入下呢？ 其实我有㗎，我都努力緊。 你都有想像力㗎嘛，睇头先讲啲。 同埋本身又识弹琴呢，就可能会好啲嘅。 我会努力嘅。 咁但係去到即係除咗许创基同埋 Edmund 曾之外啦、即係反而伟，我諗喺好多即係玩开 busking 嘅朋友仔心目中，哇，一个好劲嘅音乐人啦，即係仲要做埋监制，就非常之神级嘅监制啦，会觉得即係第一次同佢去见面，去真係傾呢隻歌嘅时候，会唔会多多少少都係紧张到，即係加上你嘅性格有啲独家串，会唔会紧张到都唔知点开口好啊咁样。 我觉得佢俾咗嗰个亲和力，我令到我冇咗嗰个紧张感嘅。因为唔知点解咧，一见到咧，跟住佢个人又非常之喺该有所谓嘅时候，佢就有所谓啦，即系佢音乐上嘅坚持啦。但系佢个人系好随和，令到你同佢讲倾偈咧，都唔会话好紧张咁咯。所以都我好开心嘅呢样嘢， 系即系起码个人唔使咁大压力去录呢首歌。 系冇错冇错。 咁跟住喺呢首歌亦都会有一个即系 MV 啦。咁啊，真系好似你咁讲，无论系唱上面定系饰演个角色上面，都直情化身咗做即系旺旺咁样。咁 MV 我都同我可以 share 下，即系嗰个系咪个情节？各样嘢都真系个 case 本身大概嘅状况系咁嘅。 其实呢个故事咧本身即系好简短去讲咧，就系旺旺曾经就喺一条村咁有一个人养住佢啦。咁、但系就因为佢有病，有毛囊虫，咁同埋即系始终唔处理呢啲咁样嘅伤口啊病都会有啲臭味嘅，咁、所以。因为一个咁嘅原因，咁佢嘅主人就唔理佢，劈佢门口，跟住之后就最尾就俾阿沙律妈救咗咁样。咁所以喺 MV 入面我哋都尽量去避咗一啲最点讲呢，最露骨嘅嘢啦。咁但係都将成个故事大概地去呈现咗出嚟，咁样咯。咁至于今次 MV 咧，我比较轻松少少嘅，因为大部分时间咧都有我另外一个替身咧去帮我去完成嗰啲画面咁样咯。咁我就系负责去做啲对嘴嘅部分，咁就 OK 啦。 因为拍狗仔应该都难，因为佢都几多动作表情。 系啊，系啊。我其实咧有一样好特别嘅嘢，就系每次我嘅 MV 出现狗狗嘅演员咧，大家都会赞，哇，佢哋啲戏好好咁样。 咪真系， 咁其实 你要佢， 哇，你个 MV 好睇喎，只狗仔几好， 好叻喎，咁样。 其实咁，其实系帮到我嘅，因为我就唔使做太多 啊嘛。系，所以都希望透过呢个 MV 将个故事可以咁样表达到出嚟。 系冇错，咁同埋最尾咧，其实我 MV 最尾嘅部分我都有加到手语嘅。咁其实因为我哋做 MV 创作嘅时候，我哋都好想俾唔同嘅群众嘅人去即系了解呢件事啦。咁所以我本身我都有少少嘅担忧嘅啫。哇，冇人嘅 MV 要加手语喎，但系最尾加出嚟嘅效果同埋真系成件事睇个整体咧，又好啱嗰个感觉咁样，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挺好的突破来的。 本身是不懂，所以是学特登学这一 段。是啊，特登学。我觉得个难处呢这个是 MV 最难的地方，因为是真的那30秒的手语是一 tick 去做晒啦。 咁咁但係呢我速記嘅能力都幾強嘅，咁所以我都慶幸可以即係做到呢件事啦，即係我係囉，我覺得係一個幾好玩嘅嘢。 大概用咗幾長時間上手啊呢件事情？ 其實我係睇住片去學嘅，咁因為之前呢，哎呀，這個講不得了，不要講住先。 要賣個關子。 是賣個關子先。 okay, 我先講手語先。 好 因為我都收到段片之後，我都有反覆去睇過啊，練啊，咁樣啦。咁跟住最尾開拍之前就再練多咗一陣咁樣。咁所以都 OK 嘅。 好啊，咁啊问翻你个关子啦，系咪因为头先佢好似诶、有一个位唔好似唔好公开住，咁我就估咧，即系下一只 关于咩嘅？ 系啦，会唔会同下一首作品系有关系？即系可能就脱离咗宠物呢个主题，可能就系开始讲下啲要用手语沟通嘅呢啲 case 咁样咧。头先见你喺呢个位度，好似突然醒起啲嘢咁啊！ 系啦，系啲咩？有冇嘢可以透露到咧？ 其实都唔系唔得嘅。头先我有讲啦，就系我而家做紧一啲筹备嘅工作啦，系同下年嘅嘢有少少关系嘅，即系同一啲动作上嘅有关系嘅。 OK， 系啦，可能大家会见到我系除咗企喺度唱歌之外，有一啲唔同嘅突破啦。咁大家估下系咩咧？ 会喐下啦，咁样 系啦，咁样咯， 系啦，会喐下啲咁样，有啲动作咯， 系啦，系啦， 系形体嘅动作啊， 系 OK， 冇错， 系啦，再进一步就大家留意 Eric 嘅 social media， 冇错， 即系会唔会有动感啲嘅作品咧？咁啊，大家可以自己吓估先啦，咁 系，所以而家有 Eric 嘅最新派台讲气象啦，亦都系一首歌，希望大家藉住呢一样嘢关注一下一啲即系流浪嘅动物啦，系啦， 同埋唔好弃养，真系 系啦。咁啊，一首非常之有意义嘅作品，亦都有一个好嘅 MV， 咁大家可以留意啦。今日我哋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啊，姐姐 ，thank you， 多谢斌晨，多谢波成。 洒于窗前，迎着风急雨飞，竟你忍心拒我一门躲避，心里有心思重，仍旧坚守都不会变，求一刻拥抱，望你不污染。习惯誓要等待，虽知你怎么狠心把我丢门外，绝对是我天真，牛鼻满身，求你也会真真。如果我病了，只会再暗室徘徊，却终身每日每夜互相尽管他不配。想忆记往事，但无办法令你欢喜我。如有幸再做再生，能长得吸引，由当晚直接选我承诺负责任，说今生也愿意没遗弃，会令我不再陌生。其实我今生天与地，没你没怨气，怎么今天狠心抛弃？路过行人高马，指点你要怎么医好我，不要等。但你扮作不知，到底那天无浪终会消失。如果我病了，只会在暗室徘徊，却终身每日每夜互相总管他不配。想忆记往事，但无办法令你欢喜我。如有幸再做再生，能长得吸引，由当晚直接选我承诺负责任，说今生也愿意没遗弃，会令我不再陌生。其实我今生天与地，没你没怨气，怎么今天忍心抛弃？如寒夜在流浪里面， 怪我，但你心又忘掉想我，是令你羞愧的，无法共你拥抱着。如果我病了，只会在暗室徘徊，却终身每日每夜互相尽管他不配。想忆起往事，但无办法令你欢喜我。如有幸再做再生，能长得吸引。由当晚直接恕我承诺负责任，说今生也愿意没遗弃，会令我不再陌生。其实我今生天与地，没你没怨你，怎么今天最终抛弃？就算是怨非，仍相信下世都得到福气。 结束今日嘅节目咧，带嚟有黎启峰嘅《戏样》，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